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妹。 好，报一报时间同天气啊！ 而家时间下昼2:09啊，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好湿啊！ 嗱，喺度咧，首先要讲几样嘢先嘅。 嗯，冇错， 系啦，第一样嘢就要非常之抱歉啦，因为小弟自己有听翻上星期嘅我是你的后援会，今日个声音个质素系真系相对地有啲古怪，都有啲我自己都觉得系有啲差嘅，咁但系我真系揾唔到咩原因，所以真系太多啲技术上嘅问题，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嘅。 系，因为当下我听翻后面嗰段咧，特别系就系你好大声，然后我好细声，相对。系啊，咁但系喺现场，我哋嗰阵时各自拿住个电话，我哋听对方讲嘢嗰啲，完全 系正常嘅，系啦，咁就咁我哋都第一次咁临急临忙，我记得系嗰朝12:00收到通知，即系11:00-12:00收到通知话要有咁嘅措施啦。咁所以系啦，所以希望大家都体谅。咁如果下次再有咁嘅话，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搵一个再好啲嘅地方，或者再睇下用其他嘅手提装置，即好似上星期讲话固网电话。太得唔得咯？要留翻屋企咯。 但系重点，上个礼拜如果大家想听啊，听我哋监制 系啦， 佢就是亮点，话你听 监制真系不得了，即嗰啲咩抱歉嘅说话已经讲完啦， 冇错， 系时候要讲感谢嘅说话。 监制，冇啦，俾掌声好嘢佢，真系好嘢。 我够胆话，佢话我哋而家现存啊二台最好嘅监制， 系， 因为佢做唔到历史上最好嗰、那个。因为我觉得小弟加入呢个二台嘅大家庭都唔系一个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嘅时间啦， 系啦， 咁当然有好多前辈系未经历过啦，但我经历过最好嘅监制，咁当然一定系阿信啦，即系之前如果大家上个礼拜都有提过，阿信嘅好处系咩啊？佢入咗杯面啊，佢主动提我哋，喂，入咗课，欢迎来提取咁样， 虽然佢最尾写一句。是要还的咁 样， 但系真系嘅，有时佢即系啲杯面，我哋会即系享用啊嘛，咁跟住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听，喂，多谢你啊， 我哋即系你知电台方圆唔知几多公里都系都冇嘢食噶啦，咁有时做嘢做到10:00-11:00，真系顶唔顺，就去陈德信台面嗰度拎咗几个杯面食， 系啊， 唔系冇几个，拎一个啫， 一人一个啦，我哋唔系冇准备，我哋系食咗嘢，但系唔够饱，所以再我哋有 够喉啊， 系， 咁所以就即系唯有再搵阿信拎啦，咁当然即系阿信而家就去咗其他部门度服务啦， 系， 所以现存最好嘅监制，我感觉一定系 Vincent 梁学熙。简直改朝换代啊！呢坛嘢，上星期任我哋点啊？ 系想听乜嘢？ 监制，我想听下，想听下天气。 后屘翻嚟，有啲其他部门嘅同事啊，你两条友 冇大冇细，冇大冇细二人组。但监制咧，佢真系非常之和善，嗰种搓圆揿扁啊，或者成嗱，即系点讲好咧？佢有一种。唉，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唉，冇事嘅，冇事嘅，唉，大家开心开心就得啦。 和平主义者 系啦，咁当然唔知关唔关楼上嘅工作环境事啦。 嗯， 因为佢喺上面系，如果冇记错，好似暂时系得佢一位，啊唔系，仲有彭仔嘅， 彭仔系啦，系 两位嘅。 但系因为佢个级数，我觉得可以 系即 撇除 佢嗰个， 即系个台长啊嘛， 系台长。 其实你睇到同威或者侧边嗰啲咁样咧。真系冇晒男人啦， 系啦，得翻佢一个， 得翻 Vincent， 所以好多粗重嘢咧都真系交俾佢做嘅。我唔知系咪咁样挨咗一个任劳任怨嘅性格出嚟。 其实系嘅，即系你担担抬抬嗰啲系啦， 系啊，即系例如换水咁样，啲女士真系未必够力嘅，咁啊唯有阿监制代劳啦，系啊，或者有时可能夜晚再加上佢有揸车， 系， 即系有时可能无啦啦夜晚2:00 有咩事， 有咩意欲。 例如阿龙哥肚痛翻唔到嚟，要揾人顶嘅话咧，又系 Finson。 系啦，咁啊可能唔会想啲女士咁啊夜晚出去，始终 系 啊。 我记得之前有试过有一次系唔知点样佢要啊封更啊， 哦， 又系阿 Finson 梁学希去代替嘅。 阿希，佢阿希， 所以 系 Finson 真系现存，我觉得系我自己个人认为啦，个人评价佢最好嘅监制。 同埋我之前咧录嗰个大长篇嘅时候，我哋揾过佢做阿希精噶嘛， 系系系， 佢又系嗰啲咧二话不说，哦好啊好啊好啊，做啲咩？然后佢交到晒嗰啲嘢出嚟， 系啊， 阿希精咁样， 好好嘅监制，有讲有笑咯，同埋 系， 所以嗱，我想讲，你有冇试过即系好似佢咁样，系同大部分都系同女性去相处工作？ 而家系咯，即系一至五啊。 嚴瓊啊， 嚴瓊啦，同埋監製 Carmen 啦，咪全部都係女仔咯。以前咧就通常 樹木辦應該少啲，唔係你唔係樹木辦啊嘛， 工程公司嚟， 工程公司 啊有做中間 NGO 嗰份工 哦， 係啊，因為嗰個所謂老闆啦咁樣，咁佢就唔係成日喺度嘅，咁所以喺公司通常我對住另外兩個女人嘅啫，咁一個係我同學嚟嘅，另一個就是上司咁樣，咁啊真係出現啱啱你。讲即系赞我哋监制嗰个情况就系、是，你知道我 NGO 有时你要出去出边有啲活动啊，有官有成嗰啲， 派人出去咁样， 派人出去啊，或者一齐出去都好咧，要拎嗰啲 banner 啊，剩啊嗰啲咁样，基本上咧都唔使大家讲啲咩，其实作为男人喺嗰啲位置自己都会出声噶啦，之后都系 得我拎 啦，系啦咁样，啲粗重嘢我嚟啦，跟住又系换水嗰啲，诶得啦，等我换啦， 好 man 啊 boss， 即系嗰啲跑腿嘢、体力劳动嘢嗰啲咧，自己一定系行咗先嘅。 我都幻想到朝头早都系 Finson 去负责噶啦， 又换水啦咁样，系有呢种咁样嘅状态之下嘅，但幸运地啊，嗰阵时有两个女同事都好咧，情绪上面咧。唔算系太难去 handle。 哦，咁呢个又唔关男女事嘅，我觉得，即系大家有种既定形象，好似 系 女上司比较复杂啲， 系啦， 我用复杂啦， 系啊， 系啦， 咁 但我又觉得未必关事啊。 嗰时都冇容易，因为始终我觉得咧喺职场上面唔同，即系男同女同男倾嘅，其实好似同同学咁样一样嘢，男人同男人之间多啲共同话题嘅，即系我同女同事。即系讲唔到化妆啊，我又咁样，即系叫 minorities 啊嗰阵时，咁佢哋讲嗰啲饮饮食食嗰啲嘢，我又唔识啊咁样。咁但系好彩地，即系始终有一个可能系同学嘅关系啊，识咗都几年咧，所以呢一啲话题上嘅嘢啊，冇问题嘅。即系有时讲啲少少八卦嘢嗰啲，搭到嘴嘅，系啦。我觉得啲茶余饭后嘅有时系要谂点样样同佢哋倾嘅。 食饭咧， 喺食饭 OK 嘅 ，OK 嘅，系一齐食嘅都系。咁啊，因为得三个人啫嘛，其实唔系好多嘅，得三个人嘅啫。系啦，咁大家就会碌住电话，见到啲咩咧，都攞出去讲嘅。即系有时喺娱乐版见到嗰啲又讲。系啦，大家啲睇法差唔多嘅，好彩地系。 OK， 所以舒服嘅， 舒服嘅。 OK， 因为话说咧，我有好几个嘅环境咧，都系以女性居多嘅。例如而家日头嘅工作啦。 系噶， 嗱，因为咁理解嘅，我哋有分两边嘅，一边就系剪片部嗰边咧就几多嘅，或者即系叫电脑部啦，我觉得我都唔，因为我都未系好了解啲工作。对住 电脑做嘢嘅， 电脑做嘢嘅人咧，就系、是、有两三位男士嘅， 系， 咁其他嗰啲咧，可能一啲宣传部啊，剩嗰啲咧就系一啲女同事，咁我就俾人编咗入宣传部嗰边嘅同事一齐嘅， 系， 所以我周遭都比较多系女同事同我一齐合作嘅，咁我都。可能因为以前咧，其实主要个经历系几时开始咧？系大学开始嘅。一话说咧，我唔系再数翻，都唔系大学咯，中学已经系咯。一中学男女校啦， 哦， 好啦，男女校咧，我嗰时出现一个问题，男女校咧升到中六咧，有样嘢叫社长， 系， 咁啊小弟就系红社社长嚟 嘅，话你社长嚟， 系啊，哦，知唔知点解啊？ 有咩好啊？ 因为男仔好少。读得书，读得成书升到翻去啊嘛！ 所以中六剩翻嘅男仔， 剩翻红社得翻两个男仔，唔系得翻三个男仔，系啦，得翻三个男仔，有个咧系唔做运动嘅，有个做运动但系读一年就走啦，然后得翻我一个，咁所以就变咗我做啦。好啦，咁啱啱提过得翻我一个男仔啦，系咪先？好啦，咁就出现一个问题，咁你仲有其他嗰啲committee 噶咩？系啊， 全部女人， 好多都系女人。 哦， 系啦，咁即系会出现一个咩话题咧？啊，个壁报版我建议咁做唔得。唔紧要，你哋话事系啦，我帮你哋买嘢系啦，我想饮咩我买系啦，出现呢个问题， 呢、這个已经系好早期，好早期已经面对呢个问题啦。唔、 哦、 好用问题啦，面对呢个情况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到大学，因为小弟读嗰科咧，男女嘅比例咧，我谂大概系7:3-8:2嘅、 嗯， 即系七个女仔对三个男仔，或者八个女仔对两个男仔咁样啦。咁但系你读书就冇咩搬搬抬抬嘅，你唔会无啦啦上上下堂嘅时候，诶、欸，帮大家换水，冇呢啲噶嘛，系咪先？唯一 project 咯，系咪？ 系啦 小组讨论 上 咯， 但系就冇咩分别啦。可能对，即系大家都系咁样做功课咯、 嗯。 唯一叫做要留意嘅系，通常你最尾俾人拣嗰个咯。 咩叫为之？ 即系因为啲女仔会，哎呀，我哋拣咗女仔先。 哦， 你明噶啦，系咪先？即系因为大家熟，唔系即系呢个嗱，可能。未必完全关性别事，只不过逻辑系咁，佢哋平时女仔有啲女仔嘅话题倾开，咁、 啊、 自不然会熟啲啦，系咪先？兴 趣上 系啦，即系佢哋可能会放学嘅时候一齐去食嘢，我放学嘅时候去踢波，咁你自不然少咗时间相处啦，系咪先？咁少咗时间相处，人哋同你就唔熟啦，咁你喺嗰个 department 入边得几个男仔，嗰几个男仔就会围埋一齐踢波咯。 嗯， 咁但系嗰几个男仔可能系大家会读唔同嘅 course 噶嘛，唔同嘅课程，即系可能今个 Sam 你读佛教，我读基督教，佢读伊斯兰教咁样。 嗯， 咁大家唔会一齐噶嘛，所以其实好少会聚到埋一齐。咁所以有时你就会剩低好有种俾人拣嘅感觉咯。 剩翻最后嗰个位填窿窿咁样填你落去啦。 系啦， 咁而家去翻而家嗰个 office 嗰度，你话即系宣传部嗰边啊？即係嗰度就女同事多啦， 都多嘅，咁冇正常溝通咁樣咯。 即係咪追溯翻？其實因為以前都已經 都有經驗啊，知道有時靜靜地自己做嘢都幾好咯。 好同意。以前我知裝我係做 P 噶嘛，跟住之後咧有一班女仔，所以有時男女之間即係真係嘅，大家 point of view 唔同啦。 係啊， 有咩事咧？女仔拉大隊去廁所，咁你知入廁所一定係唔知講啲咩嘅，所以裏邊你要揾一個咧好熟嘅 friend。佢哋出翻嚟就问：喂，你哋头先里边讲咗啲乜嘢？作为一个好似插支针喺嗰个女士群当中，然后背后去处理， 所以都系嗰句减制好嘢， 好嘢。 个陈伟璇嘅拍台作品，歌名叫做《本日终了》啊，听剧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督促波性与减肥一。 减肥一，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减肥要点样啊？ 记得。 嗱，减肥其中一个方法就梗系从饮食着手啦，食少啲淀粉质，特别系夜晚嗰餐，减少啲饭、面等等嘅摄取，同时吸收多啲蛋白质，就可以增强肌肉，帮助减肥噶啦。你食咗啲咩咧？ 肉。 咁点解你肥咗嘅？你讲啊，你食咗啲乜嘢啊？ 我食咗10只炸鸡髀。 唔系嘛？你同我记住啊，除咗10滴血之外，仲有一啖鸡髀10滴油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督促波性 与减肥一。 减肥一，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减肥要点样啊？ 记得。 减肥当然要戒埋代糖啦，因为代糖好容易增加后续热量嘅摄取噶，而且代糖只系呃你嘅味蕾嘅咋。令到你的大脑接收不到热量吸收的信息，反而会令你不知不觉之间吃多了东西，所以你不要以为喝代糖汽水就没事啊。你戒了没先？ 我戒了。 那为什么你肥了呢？你说啊，你戒了什么东西啊？ 我现在没有喝代糖，喝回正常汽水。 不是吧，你不要说到喝回正常汽水就很正常，很理直气壮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督促波性 与减肥一。 减肥一，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减肥要点样呢？ 记得。 减肥要行多啲，每日步行30分钟绝对可以帮你减到肥噶。步行30分钟大概可以燃烧大概150至200卡路里。所以每日搭少啲车，最好每日行够10000步添。你有冇行多啲啊？ 有。 咁点解你肥咗嘅？你讲啊，你行咗啲乜嘢啊？ 我行咗去吉都岛嘅试食部。 唔系嘛？咁你同电台个肥仔踩单车去食宵夜有咩分别啊？ 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督促波性 与减肥一。 减肥一，你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减肥要点样呢？ 记得。 减肥当然要喐下啦，行路真系好有帮助噶，同埋当中燃烧咗嘅部分卡路里都系嚟自脂肪嘅，对于减肥有好显著嘅效果噶，所以你唔好再成日坐喺度啦，要走多啲。 知道。 你知道，咁点解你肥咗嘅？你有冇走多啲啊？ 有啊，仲有好多啊。你要唔要饮翻罐啤酒 啊？唔系嘛，走啊！我话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督促波性 与减肥一。 减肥一，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减肥要点样啊？ 记得。 减肥可以做下负重运动啊，对肌肉进行微创，然之后咧吸收充足嘅营养就可以增肌噶啦，增加多啲肌肉，仲可以令你喺休息嘅时候帮忙消脂添。你有冇做啊？ 有啊。 有，咁你做几重啊？ 80kg。 80kg？咁点解你仲肥咗嘅？你嗰80kg咩嚟㗎？係哑铃啊定係昂举呢？ 係我个肚腩。 唔係嘛，照你咁个嚴瓊咪日日做緊100kg 嘅负重运动。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督促波性 与减肥一。 减肥一，你记唔记得我讲过减肥要点样呢？ 记得。 减肥要做多啲运动啊嘛，除咗负重运动之外，你仲可以做下大氧运动，可以增加热量嘅消耗，达到减肥嘅目的噶。你可以试下将运动融入你嘅生活里边咧，例如做多啲家务。你有冇做呢？ 有啊， 有。咁点解你肥咗嘅？你讲啊，你做咗啲咩家务啊？ 我做咗将啲衫抌入洗衣机啊。 唔系啊嘛，两秒做完，你害人减肥。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3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4宗个案，截至寻日累计确诊10951宗。首批585000剂伏必泰新冠病毒疫苗从德国运到本港。政府表示会在下个星期开放网上预约系统，让市民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具体安排会适时公布。运送疫苗的货机在朝早大约10:30降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机场视察。政府表示这批疫苗抵港之后会经工作人员检查和核对，以确保符合产品规格和相关的冷链运输标准。疫苗需要储存在摄氏-70度的冷藏柜，会将疫苗存放在指定储存仓以及放入经验证的冷藏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论是内地研发和生产的科兴新冠疫苗，定是德国药厂 BioNTech 生产的伏必泰疫苗，都经过专家评估获认可在香港紧急使用。市民应该以科学态度看待疫苗，不要轻信各式各样有关疫苗的谎言。林郑月娥在网上撰文说，現時需要市民踴躍參與接種計劃，樂見開放網上預約首日已經有70000多人預約，首兩星期名額在10多小時內爆滿，政府會盡快開放更多名額。下星期私家診所開始為市民接種科興疫苗，相信可以帶來更大方便。海地一所監獄發生騷亂，當局說最少25人死亡，400多名犯人逃獄，400多名的犯人越獄。事發監獄位於首都太子港市郊，官員說死亡的25人包括監獄獄長和6名犯人，其餘是當地居民。部分越獄犯人已經被捕，當局正在調查事發原因。總統莫伊茲譴責越獄事件，呼籲民眾冷靜，又說已經下令警方採取一切行動控制形勢。一派武裝分子在當地星期四襲擊監獄保安人員，部分犯人乘機逃跑。報道說事件可能與當地犯罪集團試圖救出被關押的頭目有關。監獄共關押超過1500名犯人，遠超設計的承載能力。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日間温暖，下週中期風勢較大。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咧，较早前喺七贤道南去公主道方向近玫瑰堂嘅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 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咁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最后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白雀街。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成日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集我哋啊复活嘅女神咧，有米露迪啊！佢上次嚟嘅时候系2019年8月左右啦，咁啊隔咗大概年半嘅时间啦。究竟佢而家同当时嘅佢啊，分别系如何呢？我哋呢个时候听下啦噃。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呢一位靓女咧，就系米露迪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米露迪。 系啦，咁啊，听众们可能有机会都睇过米露迪嘅 video 啦，网上面嘅，你系扮翻呢一个 失踪咗嘅 MK 妹， 系啊，非常经典，系啦，就去旺角揾翻啲衫啊，做翻成个造型咁样样啦。 系， 但我想知道你有冇 MK 过咧？ 有啊，人誰冇 MK 過啊？ 好啦，你拍完嗰下有冇任何懷念你啊？以前真係咁樣咧？ 我覺得即如果假設依家仲接受到嗰劈音啊嚇，其實係會後生咗。 除咗呢一樣之外咧， 放學唔翻屋企，成日即係流連喺啲飲珍珠奶茶嘅地方。你咁樣笑，你係咪記得邊一間？ 大家都是做这些事，就算不是 MK， 你在葵芳啊，在东区啊，大家放学都是做这些事， 即是拿着袋冷面啊。 哇，冷面这个不得了啊，台湾的冷面 一袋袋胶袋那个。 而家阿妈还说那些会有虫的。 是啊，翻来帮我叮会有虫出来的。 是不你照食的嘛。 照食。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让你估一下，我们两个有一个呢是很喜欢 MK 妹的。 我觉得是波城。 是。 是 原因是 啱啱我对阿一的第一个印象是即是踏实啲、亲和啲嘅。 哦，即系M K 仔要配翻M K 妹咁样。 你就似系会比较跳跃啲咯，即系会分离啲嗰个人，咁可能会中意啲刺激啲嘅M K 妹。 我 觉得 M K 要跳街舞，我会。Yo， 清秀耶！ 真正嘅答案， 你系估错咗嘅， 真系噶。 所以我先约你做访问啫。 我头先先讲，哎呀，你唔应该咁样样讲，你俾咗牵实米露迪 啊。系啦，我就睇完嗰条片，啲回忆翻嚟， 俾咗牵， 就好想约你做访问，跟住就即刻 inbox 你问你有冇兴趣做访问。 你有咩吸咁吸引你咧 ？MK 妹 嗱，咁样好似好失礼，嗰种嘅横蛮无理咧，我好喜欢。 即係你中你唔中意啲好安靜嘅， 係啦，好嘈， 係 你中嗌交嘅， 係啦，哔哩吧啦， 你女朋友都 係 呢一種啊， 係係， 其實講下女朋友嘅特質，咪就係 M K 妹， 係啦，我女朋友都係 M K 妹，所以 你照顧佢嗰啲嘢出嚟，你中意你女朋友啲咩，咪等於中意 M K 妹。 你今晚翻嚟跪我你啊？ 佢跪咗好多次㗎啦，佢 但唔係其實，但係調翻轉佢嗰種真性情啊嘛，即係比起港女，佢有種真性情喺度。 但如果問米露迪，你會形容自己係？哪一类型的女仔呢？ 你讲现阶段 现阶段、啊、 自我一点的，是即是强硬一点的类型，我属于、 嗯、 即是 我不是那些很痴心或者很小鸟依人的那种，我不会是主动打电话或者是 send message 那个、 哦、 是即是我会是可能摆做事为先这样的。 咁幾好啊！咁幾好啊！呢啲唔使， 但如果佢唔揾你，你就真係唔會揾佢。 係啊，我係試過之前有個男朋友啦，佢係我哋嗌交其中一次嗌交原因就係話，你諗下，我哋拍咗拖年幾，你有冇一次係試過你主動打俾我？你試過你主動揾我？然后你会问我在边度，因为我是不会叫他报道或者不会问他在哪嘛。 嗯， 咁样。 即是他喜欢讲讲不讲你都不理的。 是不理。 我想知道试过最长几耐你们是没有联络的呢？ 不是，那我一定会找我的。 哦、对方忍不住的。如果你没有定不出声，那个人可能都不是的。 我就试下三日不联络。 究竟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你觉得三日不联络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是一个问题。 那又不是的，我觉得每日都需要联络讲声早晨的。 我觉得我想知道在你的概念里面拍拖的话一个礼拜见几多次是正常或者合理呢？你觉得 两至三次。 嗯 嗯，但都是个男仔主动约你嘅。 唔系，我而家改善咗好多。我而家会即系会主动约嘅。 调翻转，我想问你喜欢边类型嘅男仔呢？ 如果性格我系中意啲好细心、好容易睇到我情绪嘅男仔，因为好多男仔都其实唔会噶嘛，嗯、即系比较可能觉得哇你好小事啫，你点解要发脾气？或者、嗯、可能女仔有时遇到啲好小事，男仔系完全唔知道，但系个女仔就黑咗面咁样。 哦，系啊， 系啊，通病嚟噶啦。 做乜？ 佢喺度系咁笑，阿一系咁揞住嘴笑。 我想知道，但系你嘅黑面系易唔易睇先？ 好易讲。 系咯，咁冇理由唔知噶。 咁但系有啲 你知佢黑面，你唔知佢点解黑面啊嘛？佢无端端行下街，佢突然之间黑面嗰样嘢惊啊嘛！够钟翻嚟啦！ 我而家电话旁边啊，有2021年嘅米露迪啊 ，Hi，Hello， 我系米露迪啊， 相隔咗年半啊。都有多 年差不多 是19年8月到现在了樣。 话说呢，我就一直很记得米露迪这个人的，因为我喜欢那些 MK 妹嘛。 我现在行文青路线 你那些都是扮文青的啫。咁跟住之后呢，咁我一直念念不忘啦，咁但又怕丑喎，我之前是联络他公司的经理人才约到他做访问的嘛。咁点知呢，咁啱有一次呢，就有个 friend 就说，喂，我同米露迪食緊饭啊，咁样。就哦，系啊，你有冇兴趣过嚟一起食饭？哦，好啊，好，好，咁跟住就攞咗 contact 啦。 终于有机会 啦，系啦。 咁但系其实我都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如果有人揾到我做嘢，之后再揾翻我做嘢，个感觉好似回头客咁啊，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仲记得我咁样咯。 我成日认住你，会唔记得我哋两个啊嘛？ 系咯。 唔系啊，佢嗰日阿一嗰日都话，你系咪会唔认得我？我一直系认得佢，我记得你哋嘅。 因为发型嗰样嘢都已经唔同咗啊！ 波盛有冇戴眼镜啊？ 有戴眼镜嘅嗰阵时， 补翻句嗰阵时， 我记得嗰阵时系有戴眼镜嘅，系咪？ 有， 我记得系好高噶嘛。 啊， 系咪啊？ 啱。咁嗰晚因为同阿米露迪就倾起一啲星座嘅嘢，我觉得系发掘咗佢一个。另一個面向， 因為上次基本上冇掂過咁滯 啊，係啊， 係啊，我嗰下應該係咁話，咩？ 因為食飯食得太開心啊！ 射手座嘅男人係唔好噶咁樣嘛，同埋嗰晚我哋飲咗少少酒，係有啲醉意嘅，所以我都唔係好記得自己有冇亂笠咗啲嘢。 我想問頭先你話射手座嘅男人係唔好嘅，係阿一拋呢個星座出嚟，定係真係咁啱數到呢一個噶？ 咁啱咧，当日其中有一个朋友咧，就系、 是、 射手座，系男仔嚟嘅。 哦，系。 咁我哋所以就一路喺度谈论紧佢咯。 哦、 就咁啱讲开射手座，咁佢就真系坚称系好噶啦。咁我哋就几个女仔都话唔好噶咁样。 系，我就喺隔篱食花生嘅，我全程冇咩点出声嘅。 能唔能够可以简单讲一讲讲 射手座有咩唔好咧？ 系啦。 其实我觉得是星座夹星座的，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巨蟹座啦，即是个人就比较心归一点，就比较即是没有安全感，即是喜欢接埋多一点的。但是、一般、射手座和水瓶座、双子座都是属于风象的星座，他们是会向外多一点的，即是会甩醒马骝咁咯，成日会出去玩啊、会即是很多朋友啊，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射手座的人是很多异性的朋友，很多异性缘的，所以其实就难一点给女仔有一个安全感，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水系星座啦，是更加缺乏安全感，所以你就会即是一拍拖的感觉就会是好像很不平均这样。 有经验我看你。 是啊，很有经验。 多不多啊，多不多出现在你身边啊？ 我觉得呢，即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在感情上都是犯贱的。你越是。 越是不 like 那样就越出现。 越是不喜欢那样，你就越容易被那样东西吸引我。即我都踩过几次了，即都是很容易会喜欢了一些、风象星座的男仔。因为可能他跟你的特质呢是有些不同，即他们相对上会是哇好像很精彩的世界，很多朋友啊，你就好自然就被他吸引得到。咁因为自己本身可能唔系咁样啊嘛，咁所以就不断好似个轮回咁。 咁有冇话咩星座系你比较 OK 啲？即系啱啱提过水瓶同埋人马，仲有 啲咩系风象？ 风象系唔得嘅。 风象双子座咯，我呢三个我自己都唔系好得嘅。 咁得系 得嘅就系、是、如果我有试过下，系天蝎座同埋双鱼座都夹嘅。 天平呢？ 天平座我又冇试过喎。 想唔想试 下？ 但系我认识嘅，我认识嘅几位天平座咧都出轨喎。 而家所以咪问你想唔想试下出轨嘅天平座咯？ 我呢度有一个系天平座啊， 系啊。 是边个系天秤座？ 我咯， 阿一啦， 一得我可以出轨啫嘛，阿波出唔到轨 啊，我就系人马座啦。 系喎，系喎，系。我记得我就系有少少印象，波成系人马座，定唔知天蝎座，系有啲记忆。 咁而家拣男仔系会即系想要啲咩性格啊，或者啲咩嘅要求啊？ 哇！呢个我都问咗自己好多次，其实，即系我觉得依家我想揾一个系首先唔系同我同行先啦，但系又要接受得到我，即系体谅我依家嘅工作咯。呢个系有啲难揾嘅，我觉得。 唔想系同行嘅原因在于啲咩咧？ 因为我都会觉得佢嘅世界都好精彩， 哦， 其实好矛盾， 即系想揾一啲闷啲嘅人， 系 但唔系我又中意啲幽默啲嘅人， 即系要啲幽默啲嘅闷人， 幽默啲嘅人，但系又唔系咁即系咁 外向嘅。 外向型咁样咯，我都已经唔知自己讲呢啲女人几复杂，都唔知自己想要啲乜嘢。 你讲完自己都笑啦， 你自己都知啦。 所以咪到依家都揾唔到咯。看一场午夜长到深宵，两三点继续行。 退步 我哋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咧好中意喺张床度化妆， 系咪一个秘密？ 即系平时女仔咪会喺厕所系诶， 或者 车度 化妆咯， 系啦，望住块镜。我中意喺张床度化妆， 坐喺度嘅， 系啊。 哦、因为我第一下个画面系瞓喺度化， 好容易出完啦，即刻觉得你瞓喺床度， 所以我要问清楚， 要搵人帮我化。 究竟是坐在度定瞓喺度？ 我中意瞓。 如果瞓喺度化好劲嘅， 你点解搵咗块镜啊？定系床侧边夹块镜出嚟咁样化咧？喺床度化，点解会有咁样嘅习惯嘅咧？ 我唔知道、啊，因为系即系，但系咁样系几好嘅、啊，因为譬如我同一啲朋友去旅行，可能三个女仔咁样啦，咁两个都摆咗个厕所嘅时候咧，我系唔使同佢哋争。 Okay. 即系我就喺张床度化，佢哋亦都唔会觉得我阻住佢哋咁样。 但系块镜就都要有块镜嘅， 有块镜仔咁样。 啊、即系坐喺个台面啊嘛， 揸住。 哦， 喺张床度揸住块镜咁咯。 哦，咁咪得分一隻手去都得嘅系咪？ 系啊，一隻手 嘅， 用一隻手化得噶啦。你画画唔会用两隻手画噶嘛？ 唔系，咁咪另一张我要揿住张纸啊嘛。 喂 ，OK， 我要问清楚啦，我哋要问清楚，问清楚，因为男人真系唔知道， 我真系唔知啊，大佬。 喺咁点解佢哋要喺厕所化咧？ 点样讲咧？一个习一个好正常嘅一个习惯，即系你冲凉会喺厕所冲凉咁。 咁、但系因为嗰度有水龙头啊嘛，但我化妆唔使有水龙头，有块镜啊嘛。 即系唔系啊？我知啦，即系正如你刷牙，你会喺厕所刷，唔会喺厨房刷牙咯。 哦， 咁样 呢、哦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 這個 哦、开始明啲啦。但系几时开始培养呢个嘅习惯咧？即系喺屋企喺张床度化妆，系、哦、有啲咩逼使你咧？即系你话去旅行就话大家冇厕所啫、嗯，但系屋企唔会冇厕所噶嘛？ 可能屋企有其他 定系宿舍好似咁样、 哦、可能系谂下咧，可能系因为我以前咧成日都会血糖低嘅，即系起身企喺度太耐就会血糖低。 嗯、 可能因为咁，我觉得化得好晕，我都坐低化，因为真系好耐噶啦，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应该系企到攰或者系企到晕咯。 咁喺屋企嗰度仲会有啲咩嘅你嘅习惯啊等等咧？ 嗯，其实我觉得我真系唔系好似一个女仔。 例如咧， 我好乱咯，即系我妈会成日闹我，譬如可能跌咗一包纸巾喺路中心，我会跨过去， 视而不见。 我 屋企嘅路中心。但嗰包纸巾系你跌定系？ 死啦！我想问我咪冇晒形象咯。 我想知嗰包纸巾系你跌啦，定系唔知点解无啦啦喺度，你都懒得执咁样。 一样啦。 总之有啲嘢喺度，佢都唔会。 我唔会执。 个 或者拉开柜桶，我又唔会闩翻埋 咁。佢系零强迫症嗰啲嚟噶。 唔系，我冇强迫症。 系 啦，即唔得啦，我唔执，好唔舒服噶，或者个柜桶唔摆翻好，好唔舒服嗰种感觉咧。 你应该冇呢啲。 我会突然之间即系乱到一个点，系我都接受唔到啦。咁我就会嘥日去执啦。咁、可能嗰个干净嘅程度或者整洁嘅程度维持咗两日之后就。冇料咁样，即系执嗰时同自己讲，系我真系好辛苦噶，你下次真系唔好自己乱咁摆啲嘢啦，好收翻埋啲嘢啦咁样咯。但系其实两日之后又系咁。 我想知道你嗰个乱系有系统地乱定系 冇嘅？ 冇嘅，即系你自己都搵唔翻。 好清楚自己 搵唔翻， 因为我都乱嘅，但我好清楚我啲书系摆呢个位啦，咁我啲杂物系摆呢个位啦，插电线系摆呢个位啦，啲嘢系攪搞嘅。但我揾得翻自己啲， 我揾唔翻。 咁另一半啊，另一半嘅生活習慣會唔會因為你都好 carefree， 所以你對佢嗰啲冇乜所謂啦？ 我冇所謂噶。 係，所以好少會係生活上面嘅嘢係鬧到交嘅。 我覺得係咯，因為要我諗要超越我嘅程度， 才可以开始嗌交。 即系佢你觉得冇自己嘅情况咁劲，你唔应该话佢，因为自己都系咁。咁都几好啊， 几好啊， 好清楚、啊。 好多女仔系自己好乱，但系会话人哋屋企好乱咯。 哦，例如边啲女仔啊？ 系咯，过嚟睇下。 差唔多啦，下一个环节。 够钟翻嚟啦！ 而家你嘅生活状况啊，状态咁样有冇好啲咧？定系点咧？ 仍然都系咁咯，只有情况每况愈下，唔会转好。 但完全系冇谂过 改善啊！ 不如我都系啦，即系女人翻啲做翻啲嘢咁啊。 咁屋企有冇其他人？咁如果即系如果有一日叉烧有一日，我就揾到个男朋友啦，之后同佢同居啦，咁可能我会见见自己。有其他人在度， 你要叫佢执咯，系咪啊？ 啊，系喎，喂，都 OK 喎，即系加埋呢个会做家务嘅找条， 我估到啦。 咁我应该十年之后再做访问都未揾到。 有冇试过真系有啲嘢系我揾唔翻啊，大佬？ 有啊，我最近咧成日唔见咗啲衫咯，即系好奇怪，你件衫都几大件下噶嘛？ 咁但系你冇尝试揾翻啲衫出嚟定系点咧？定揾真系揾唔到。 我有啊，嗰日咧我真系好想，我唔见咗条皮裤，即系 皮裤啦， 短身嘅，因为我系即系唔系好耐之前着过，咁嗰日咧真系唔知点解好想着，我揾，我系揾到成个衣柜都执埋，我都揾唔到，我真系唔知道去咗边。 你得一个屋企嘅啫， 我得一 个，唔系即唔会喺即系屋企人嘅嗰啲地方啊，嗰啲我意思系。 应该唔会，但我有三个衣柜嘅，我三个衣柜都揾过，都揾唔到。 三个衣柜唔同地方。 你个三个三个衣柜有冇分类呢？ 有冇分类啊？都有嘅，有一个系常着啲嘅衫咁样咯，另外有一个就冇咁常着咁样就接埋佢咯，一个就系挂起咁样嘅，即系好似容易啲睇啲衫咁样咯。 但我想知道那个常着同唔常着个有冇见到一个分别呢？ 个分别就系有一啲衫咧，我每一年即系都会喺转季嘅时候就会执一啲转咗季，即系夏天衫摆出嚟，咁可能冬天衫就摆翻喺柜上面咁样啦。咁然后每一次执衫你就会可能抌一啲衫啦。咁有一啲衫咧就系、是、我今年冇着过，但系我想俾多次机会佢，我想将佢留多一年。系啊，睇下我睇下呢个仲会唔会攞佢翻出嚟着咁样咯。咁嗰啲衫就系我俾多次机会佢嘅衫嚟嘅。 如果俾一次机会都系唔得咧， 咁下年就可能睇下我会唔会再俾多次机会佢咯。如果唔会嘅，我就会 摆第三个衣柜， 摆喺衣物回收嗰度啦。 我觉得条皮裤唔想俾机会你咯，本身 系唔系你飞我啊？系我飞你啊！ 佢自己消失。 唔想再俾機會我。 但我想問你，嗰三個衣櫃係咪都係擺同一間房裏邊噶？ 係啊係啊。 咁你間房好大喎、啊。 我唔係，我屋企好細噶咋，但係即係我將佢分布咗喺唔同嘅位置咁樣。 因為你最近見過我啊嘛。 係係係。 你覺得我行唔行到入你間房啊？ 行到， 我行到行到，咁 OK 啦，唔系好乱嘅， 有通道嘅，有通道。 系，因为有啲人间房系我行唔到入去嘅。 有一次咧，做我喺 IG 度做 live 啦，咁我咧就已经咧缩咗喺一个角落嗰度做 live 噶啦，咁然后咧就即系个镜头就好梯咁就系望住自己啦。咁因为咧我嘅对面咧其实就已经系一啲好乱嘅嘢嚟噶啦，咁然后咧我又唔知做乜鬼系揿错掣啦，然后就调转咗个镜头就影咗我一堆好乱嘅嘢啦，跟住啲人就即刻谂哇！你间房都几乱， 好难得喺间房度揾到一个窿位系完全冇嗰啲乱嘢。 你系咪特登辟一个窿位出嚟噶？即系特登辟一个 做 live 一个做 live 嘅位 置。我所以我多数都好少喺屋企做 live 嗰啲嘅，即系咁啱系啊。跟住之后所以嗰条 IG 嘅 live 我都冇留低到啦，已经 不堪回首。 你可唔可以近期再开一次？我好想睇下，真系。 我为免再发生呢个意外咧，我以后咧做 live 嘅时候，我都会用贴纸贴住后边嗰个镜头，佢唔好再揿错掣。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啦，呢单啊 你有冇试过啊？ 个脑啊，成日谂紧一啲嘢嘅时候，你会唔小心嗌咗嗰样嘢出嚟咯？我系经常性嘅，我系望住彭婷嘅时候，我嗌咗佢做李敏；我嗌陈嘅时候，可能我嗌波婷咁样，我系经常性咁样嘅。 嗯， 我会突然间谂起嗰样嘢，我就嗌嗰样嘢。 我试过一次叫错咗老师做阿妈咯。 呢、这个成有嘅， 啊、人都讲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可能是奋发时刻 DSE 开播以来遇上最大的难题。 物理科补习老师永亮出招。 有个电源有个灯箱，是但是它不着灯的。你估你第一个动作是做些什么？ 是我看看有没有开种掣了。 你还有一步未做啊。 插上那个电源先。 是啦，这就是第一份。 想知道怎样用 Common Sense 都可以在物理科抢分， 留意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杜婷和吴宝成主持的 奋发时刻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最中意嘅季节。 我最中意嘅系春天，因为唔会好似冬天咁冻，花草树木都会生长，充满住朝气，显得好生机勃勃。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州一间政府女子中学向保安开枪，之后在宿舍带走一班女学生。报道指共有317名学生遭到绑架，警方相信他们被带到一处森林。今次是自去年12月起尼日利亚北部发生的第三宗同类事件，相信绑架学生的目标是勒索赎金。州政府下令所有寄宿学校即时关闭，以防类似的事件再发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有雨。正午时分，本港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六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嘅快线有意外，影响到一车龙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就係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嘅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咁另外呢，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梅树坑嘅第三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帝欣苑。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嘅第三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帝欣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是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另外蓝田入口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观塘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白雀街。另外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啊。 吓、啊，唔使啦，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啊，阿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啊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Phone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 Phone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课程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咧嚟到下昼3:08啊！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咧，系有米露迪嘅。咁啊，上次咧。佢又讲自己有啲灵异体质啦，咁我所以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就会重温翻之前问下佢新鲜滚热辣，有冇一啲新嘅事件发生喺佢身上面啊？ 如果夜晚。行过冇人嘅公园，但系忽然见到个秋千喺度喐，咁、你会点？ 我会走咯。 你会唔你会唔会好好奇，会想知道下点解佢会自己喺度喐咧？ 影低佢咧？ 唔会，我觉得系风嚟嘅。 即系风嚟嘅。一定是风 是我哋铺咗咁耐，我哋铺咗咁耐，佢话哦系风嚟嘅， 一定是风，冇可能是第二啲嘢， 一定是风嚟。 即系你是不会去想探究一下个原因的 不会啊。咁如果我行到过去，佢喐得仲劲，咁咪仲惊？360度我点算啊？ 龙卷风嚟咯， 单杠咁样样系咁转。 唔系，如果系360度，我可能会拍低条片咯。 但你本身惊唔惊呢啲咁样嘅灵异或者疑似古怪嘢咧？ 我系因为我经常自己住酒店啦，成日去旅行啦、我系好容易接触到嗰个 channel 嘅。 哦。啱 channel， 啱用条 channel， 好嘢，铺咗咁耐，唉，终于揾到， 收工啦， 好嘢，搞掂啦，唔使再等， 多谢晒咁多位， 系啦，connect 啱咗嗰条 channel 啦，咁跟住咧，会系有咩感觉咧？ 我有咩感觉啊？即系啲朋友其实成日同我讲，唉，你好见怪见熟噶啦，你仲惊咩咁样？喂，其实都惊噶，大佬。 你下次同佢讲，我俾人打劫咗十次，我见到有人嚟打劫我都惊啊！ 我话你唔好话系一个唔系实体嘅嘢啦，就算系你自己一间酒店房，无啦啦个清洁阿姐喺你间房真系一个人，你都惊啦，系咪先？ 我想知道你遇过啲咩咧？ 系 遇过 系有见过嘅。 见过的、好多、 你最惊嗰次啦，最恐怖嗰次， 呢刻你谂到嗰次真系都几惊嘅。 啊，我试过一次就系、喺马来西亚嘅一间酒店度，咁、我就喺喺度化紧妆，咁、咧。我對住我就對喺個喺個梳妝台，我、好似唔係化妝，總之我望住塊鏡，唔 係 張牀度嘅。跟住咧，我就見到咧、有個細路仔咧就咁樣裝出嚟望住我。 喺邊度裝出嚟話？ 喺我身，因為我塊鏡會望到身後邊蹦牆噶嘛，咁蹦牆已經好驚，蹦牆即係就係咁，咁樣伸出嚟望住我咁樣啦。我當刻咧望住佢咧，我唔驚嘅，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好奇咯，玩下咯咁样，咁之后就唔见咗，咁我又继续好镇定咁。 但系你第一下系觉得佢系一个普通嘅小朋友，定系你已经觉得系嗰啲嘢啦？ 咁喺我间房就 系一个普通小朋友啊！ 唔系有啲人第一下意识唔到噶嘛？ 隔篱黄师奶个仔走咗过嚟， 点解第二个小朋友啊？ 咁跟住咧，好啦，我错啦 ，OK。 我跟住咁咪咁冇啊，咁冇办法啦，咪继续 化妝嘅又成咁樣，咁就冇啦。咁跟住我有時候翻去同我一個朋友講，因為我朋友係睇到一啲，即係佢真係有陰陽眼睇到呢啲事咁樣嘅，佢就同我講話其實你咧見到佢嗰個形態咧係一個最正常嘅形態嚟嘅。佢話佢所見，因為其實佢係。即根據張相，佢就會睇到有冇啲乜嘢喺度咁樣啦。不過佢所見到嘅咧，其實好似咒怨咁嘅小朋友。 哦，好驚嗰張 poster， 由細到大都 係， 即係藍啲啊，隻眼又黑黑地，好似瞓咗唔係冇瞓覺好耐嗰個黑眼圈嗰啲嗰啲狀態。 係啊係啊 係啊。哇、啊啊哦！但係有冇試過係真係有同你溝通啊？又或者係即搞到你起唔到身啊？ 好多成日都起唔到身嘅。 係。 咁我有試過用粗口鬧咯，因為嗰次我係好嬲嘅，因為咧晏晝咧好地地日光日白，你做乜嘢要搞我啫？咁、我晏晝喺度瞓覺啦，爬上我張床度喎、 哦。你係睇到佢？ 唔係啊，我 feel 到佢嗰啲咧 壓落去、那個， 壓落去嗰啲，然後喺我身上面跨過咗我，跟住就壓落去，再壓落去，跟住我就忍唔住用粗口鬧佢：，你唔好搞啊，你幫我瞓覺啦咁樣。 哦，一路沿路嚟呢度冇見到啲咩啊嘛？ 诶，冇啊！而家都变咗恐怖热线， 够钟翻嚟啦！ 近期有冇又撞啊？ 近期咧有嘅，咁因为近期咧我拍咗一个节目咧未出街嘅，咁咧就系、是、要喺一个即系荒山野岭嘅地方，就系、是、要去即系因为嗰个地方咧就系、是、一个废墟嚟嘅，咁就有好多恐怖嘅传说咁样啦，就系、是、有嘢咁样嘅。咁当日嗰个 task 就系、是、我哋要喺个废墟入边就揾翻一啲嘢出嚟。咁然后我嗰时上去咧就系同另一个女仔一齐上去咁样。 系。 咁然后上到去咧。一个位度咧，我突然之间咧影紧嘅嗰时都一直攞 GoPro 拍紧自己啊！我突然之间耳鸣啦，跟住头痛，跟住好想呕，即系我系撞咗咁多次嘢咧，我都从未试过有呢一种感觉嘅，我系好想呕，同埋好晕个人。跟住之后我都有出声，我喂唔得，我好想呕啊！即系我就以为啱啱食错嘢嗰啲，但系其实都心知应该系奶奶地嘢，因为直正喺嗰个位啊嘛。咁我 keep 住想嘔嗰個情況咧，係一直都持續嘅，即就算俾水我飲啊嗰啲都係咁樣啦。然後到翻即離開咗嗰個地方啦，咁然後就冇事咯，就突然間就冇事，好暢通咁樣咯。咁然後咧完咗呢個拍攝之後咧，咁就隔咗幾日，咁然後我就開始就枕咗啲唔舒服嘅，我諗再過多兩星期開始咧就發高燒啦。咁、但系嗰个发高烧咧，就系、是、纯粹我流感啫。 一个发高烧， 我成日都营造一个好恐怖嘅气氛。 点解你到你唔系你真系营造到，所以先至有嗰个反差。 我真系流感啊！只咁， 我真系流感。好嘢，我终于明你中意揾咩男朋友啦？你揾啲同你一样系咁，跟住原来真系流感咁，跟住咧 系啦，又真系流感咁，跟住之后咧就 睇医生啦。 因为嗰期就好即系嗰期就有啲黑嘅，唔知点解，即系有成日都好病啦，又整翻只眼啦，又咁样啦。咁其实我都唔系好觉得自己系嗰时濑咗嘢嘅，因为我自己嘅感觉就系、是點解當時我會係想嘔嘅感覺呢，就係、是、我入侵咗去個地方，因為我嗰日有帶啲護身符之類嘅嘢嘅，即係我入侵咗去嘅地方啦。咁但係佢因為喺嗰度好耐㗎啦嘛，咁佢就唔歡迎我，佢覺得我哋搞到佢，咁所以先至咁我又有啲嘢 pick 一 pick 咁樣，所以先至會有呢種感覺。呢、這個後期我係問翻啲即係師傅朋友，即係解釋翻嘅説法啦咁樣。咁所以我就唔覺得會跟咗我翻嚟咁樣嘅。咁但系咧有一日就我妈就突然间问我喂 你后边嗰个边个嚟噶？ 佢OK呢啲啊，佢OK呢啲啊。 而家你带一支军队翻嚟，佢就 真系好笑咩？呢个 好笑啊！ 嗱，佢OK啲啦都话， 最衰我拍拖啦。 如果唔系， 系跟住阿妈话咩啊？ 阿媽就因為之前一直幫我有睇開，即係有幫我請走過啲鬼嘅師傅咧，咁啊又問候下我，即係有冇帶佢俾我嗰條繩咁樣啦。咁我就話：我最近咧好似成日都病，不如都叫師傅幫我睇下，又有冇啲嘢跟住我啦。咁啊成日都跟住我噶嘛，咁間唔中可能有一兩隻新嘅咧咁樣。咁啊睇啦，跟住一睇就真係有喎。他就说今次那隻叫做鬼虫，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是一个男人的头来的，但是他的身体是一隻昆虫来的、 oh. 即是 他未成形，即是他不是一个整个人的形体这样来的。那他就说在那个一些荒山野岭那里就跟着我回来 了。那 我现在开始觉得好像很家常便饭这样， 即撞鬼撞到没什么所谓了。 系啊，间唔中你睇下有冇嘢跟住我，又话你帮我带走佢。 Body check 咁样做到， 得唔系阿妈咯？阿妈后面有冇嘢啊？咁样啦。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感觉 M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真实见面，好事见面，我恐怕从此了牵挂，被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能不受情吗？你为我笑过一下，难言作吗？就要删除吗？ 咩咗禮物俾對嘉賓，每次都咁啊！咪我哋今日呢個都唔例外啦。 你就開咗個題目嘅，就可以舒緩情緒嘅禮物啦。有冇咩原因去開呢個題目呢？ 有嘅，因為即係最近發生咗好多事啦，咁大家都會有好多好負面嘅情緒，咁我自己都唔例外，咁所以係啦，所以就開咗呢個舒緩情緒嘅禮物。 係係，你收禮物有冇一個嘅叫做一定中嘅必殺呢？即係例如可能我送芝麻街係一定係必殺嘅，有冇呢啲嘅咧？ 送芝麻街會開心咯都。 啊，但係你送禮物叻唔叻嘅咧？你覺得？ 唔叻，我真係會苦惱好耐，我覺得好辛苦喎。 係，你覺得自己送過最叻嘅嗰份禮物俾男朋友嘅 係啊？ 整一本相簿，跟住之後即係剪咗同佢啲相，寫咗啲字咁嗰啲咯，即係一生一次啦呢啲。因為你冇而家冇咁好心思啊嘛。 係啦，太勞師動眾啦。 係啊，要 print 又要即係印出嚟，幾可以印啲相出嚟？ 係咪仲喺 MK 妹嗰個年代啊？ 貼紙相啊，有啲 可能再後少少嘅後少少 MK 妹 後 MK 時代。 咁但係你話你送禮物你唔係好熟啊，即係唔係好識啦？咁會唔會調翻轉用翻你一路以嚟嘅準則？你對人男朋友送咩禮物嘅要求相對地會低啲，因為我都做唔到得好，會唔會咧？ 我是覺得咧，即係嗰啲咩聖誕情人節、聖誕講咗落去係唔需要送禮物嘅。我覺得可能唯一一次係生日咯，淨係生日要。 anniversary 嗰啲 係啦，因為我都唔想諗咁多。 幾好啊，同你拍拖， 好辛 苦，唔使費啊。如果冚到一個位係我問咗你要咩，你問咗我要咩，咁大家交換你又點睇咧？ 都 OK 嘅，即系我需要钱，你又需要钱噶嘛？ 不过你交换一千蚊纸啊， 但机器会出事啊嘛，有阵时就系、是、即系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都会收过，即系你都会收过一打开吓咁样咯。 嗰啲有嗰啲有啲咩系你见到吓嗰时系 Pandora 嘅手链，我真系打开，但系你又要扮吓、啊、多谢咁样。 点解呢个取悦唔到你呢？ 太多人买呢一样嘢啊！我觉得冇乜特别咯，好似你啊，求其买份礼物， 买串佛珠俾我仲开心啊！ 我企嗰幅噶，可以劈斜噶，咁可能 OK。 系啊，随身袋住得噶啦，咁样好啦，我哋两个都准备咗啦， 你嗰份先啦，舒缓 情绪。好紧 张，我第一下咧系谂嗰啲咩香薰啊。即 我都估你哋會諗呢樣， 所以我覺得太冇誠意。 我呢邊有少少把鬼啊！ 我都從把鬼嘅路線出發。 我好耐都冇收到一個驚喜嘅禮物。 我覺得聲音又係可以治療一個人嘅心靈，聽一啲聲好舒服咧。 佛經機 可以平靜， 唔使錢嘅。佛經機好多都 聽住 一個風鈴， 哇，好猛啊！ 呢個風鈴聽住啲風嘅啫，一定係風啦。呢個冇第二啲嘢。挂喺度嘅时候，跟住佢嗰啲叮叮叮叮， 呢个唔系可以舒缓情绪，系令到我情绪更加紧张。 呢个可以令到你 peaceful 一啲，咪听住一啲好悦耳。 你真系咁觉得？你成挂一晚，你话俾我听。 哇！ 因为我睇嗰啲日本 好不得了啊！ 日本 算啦，你收埋啦，我呢个啦。 呢个有咩？ 我呢个咧系行过啲旧式玩具铺买嘅， 系 俾人嗰啲咧过下手瘾嘅嘢嚟嘅。 哦，系咁揿嗰啲。 佢呢个系不断揭汽水盖咯。 好得意喎！ 系啊，咁佢咧应该下边系有个，即系你一揭咧，佢会有个生意 pad 出嚟就咁样咯。 我明点解你话佢好多女仔围住佢。 系， 我起码唔会送风铃俾人。 太估到啊嘛！你要中意惊喜，呢、這个你一定 好惊喜， 惊仲多过喜。 你会唔会挂啊？呢、這个 唔会， 打死都唔好挂。 我帮你谂， 我会挂翻公司咯。 好啦，我哋今日最后揀嘅系 都明显啦，系嘛？ 都明 显，我谂有一线生机嘅，好明显都系风铃啦，咁有惊喜。 你究竟何来嘅自信，觉得仲有一线生机？ 够钟翻嚟啦！ 上次我哋送了礼物俾你啦，做咩度啊？ 喂，我真系想讲嘅，我最近咧有次圣诞节咧，咁咧话说我就同朋友就搞咗一个叫做交换废物嘅大会啦。咁我就屋企就揾一啲嘅因为我哋就讲明话唔可以买礼物嘅交换，就要喺屋企揾一啲冇用过嘅嘢或者冇用嘅嘢出嚟交换啦咁样。咁我就屋企揾，我突然之间咧就揾到一个风铃，我就谂咗好耐，呢、這个风铃。在哪度嚟嘅咧？好熟口面，我谂咗好耐，跟住之后我就谂住攞佢出去交换之际咧，我就醒起，好似系波性嘅礼物，系咪啊？ 好嘢，好嘢，好嘢！ 差啲送咗出去啊！ 咁啊，一嗰份你见唔见啊？系咪最后攋咗嗰份？其实系一个， 就 系 呢个。 呢个我真系唔记得边个啦。咁样， 喂，嗰个咧就系一个开汽水嘅 玩具啦， 玩具咁样 啦。嗰个真系好把贵嗰个。 系咯，好得意啊！我记得嗰阵时翻嚟咧，我就好随手咁就挂咗喺床头有个位置咁样啦。咁事隔咗咁耐，我都冇喐过佢嘅，佢仍然都仲喺度。 哦， 系因为我冇执过佢。 你知佢间房啊，分分钟个甩见到个汽水管嗰个盖吊住喺度。 个原因系因为佢冇执过，我都唔知系开心定唔开心好。 都随手，有条绳咁就勾喺度啦，咁样跟住佢一直就勾咗喺度。 喂，不如我哋同你拍条片啦，度下我哋。 即系咪拍我屋企系嘛？ 系啊，我哋帮你执屋啊，两个睇下究竟要用几耐时间，所以整理翻成件事。 喂，唔好啊，真系唔好。 佢坚惊啊！ 佢坚惊啊！ 真系唔好，真系。 如果你一个人执，你觉得要执几耐啊？ 唔係咁好快啫，我間唔時都會執屋嘅。 大概幾年會有一次啊？ 一年都有一次嘅， 係好似嗰啲月食嗰啲咁樣咧。哇！天文罕見嘅現象，七年逢一潤嗰啲，哇！好難得見到啊！ 梁子出嚟睇啦，唔係老迪執嘢啦。 佢阿媽話：喂，老豆過嚟睇下，你個女執嘢啊！ 死啦！究竟会再有多个咩形象出嚟咧？ 冇嘢嘅，冇嘢嘅。有啲人中意啲比较隨性啊，几好，系啊， 真几好啊！ 不拘小节 系啦，做大事啊嘛。 唔系起码我唔会烦人哋，即系嗰啲我个老公执先啦，系咪先？ 好难讲，其实两样嘢系冇冲突嘅， 又好似系 两把尺， 系啊，系两把尺嚟嘅。而我觉得你系会我。呢啲嘢点解可以咁乱呢？你有冇讲过呢句说话？ 有啊，有啊，有噶。 咪就系咯， 兜咁大个圈。 讲完，今日已经完啦，今日。 冇啦，最后都系祝福你可以揾到你 揾到嘅，揾到 嘅另一半啦。你得噶，你真系得噶，得噶。 你哋他朝有一日开嗰啲即系咩配对嗰啲节目咧，可以再揾我上嚟。 有啊，呢度有两个俾你拣。一个会出轨嘅天秤座，同埋一个你最憎嘅人马座。 人马座 系。人马座，我人马座真系搞唔掂，真系搞唔掂。 咁你会宁愿拣出轨嘅天秤座定系人马座咧？ 咁就拣一个人马座啦。咁起码唔系出轨啊嘛，都有专一嘅机会啊嘛。 好啦，先。 波成好专一噶，波成。 好专一。 咁多年都系咁样。都系专一自己一个，专心一个人。 好啦，今日多谢你啊，米露迪。 好啊 ，thank you。 好，拜 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订购的首批100万剂伏必泰新冠疫苗，有58万多剂今朝抵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会先开放7间由医管局营运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確保處理和接種安全和順暢，再開放餘下接種中心。聶德權在社交網頁表示，7間中心分別是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西灣河體育館、觀塘曉光街體育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荔枝角公園體育館、上水龍心路體育館以及元朗體育館。他表示，當局下個星期會開放網上系統給市民預約接種，詳情稍後公布，希望市民保持耐性。政府訂購的首批伏必泰疫苗從德國運到本港，將會在下個星期開放網上系統給市民預約接種，具體安排會適時公布。復星醫藥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表示将会密切配合香港和澳门的疫苗接种计划，巩固港澳疫情防控成果。BioNTech 首席執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就表示，将会确保伏必泰顺利在香港推出，亦都将会继续致力为全球各个地区提供高耐受性和有效性的疫苗。美籍华裔篮球员林书豪在社交专页说，有人在球场上叫他做新型冠状病毒。林书豪没有透露事发地点和时间，他目前在 NBA 发展联盟打波。联盟发言人说已经展开调查。林书豪在贴文中表示，作为美籍亚洲人，不代表不会经历贫穷和种族歧视。而作为在 NBA 打滚了九年的老将，亦都未能够令他免于在球场上被人叫做新型冠状病毒。林书豪现时效力 NBA 勇士队，在发展联盟的球队圣克鲁兹。勇士队教练卡尔赞扬林书豪，指对方的发言强而有力，又说在美籍亚洲人社区受到种族歧视的问题上，他支持林书豪的立场。美国知名女歌手 Lady Gaga 被偷去的两只法国斗牛犬已经寻回并没有受伤，两名疑犯仍然在逃。洛杉矶警方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一名女子找到两只斗牛犬，将他们带到当地警署，并且交还给 Lady Gaga 的代表。基于调查仍然进行和要保护这名女子的安全，她的身份和发现两只狗的位置将会保密。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名男照顾员带同 Lady Gaga 的三只狗外出时遭到枪击，两名疑犯抢去其中两只狗，驾驶私家车逃去。照顾员现时仍然留院治疗。Lady Gaga 其后悬红$500,000寻找爱犬，暂时未知向警署交还两只狗的女子有没有获得悬红的赏金。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快线的意外未清理好的车龙排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九龙货仓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丽港城。咁另外咧，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第三线的意外就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半春园。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茶果岭道变电站。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啦，亦都系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继续翻到嚟， 我是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你的后援会。好，报一报时间同天气啊！ 而家时间下昼3:37，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啊。 嗰日同个嘉宾倾起偈，其中一个嘉宾啦，阿梁又千倾起偈啦， 系， 跟住话啊，数数埋埋，呢、這个节目做咗5-6年有冇啊？ 有啊， 咁即系我哋都认识咗3-400位嘅， 都真系 女士噶咯， 都真系好， 而好多咧，其实真系冇咩点联络嘅，即系米老迪咁样啦， 系。 其实好快啊，尤其是嗰阵时，即系啱啱都我哋话啦，嗰阵时联络佢都系透过佢嘅经理人啊，或者佢公司嘅人去联络佢啦。即系如果唔系咁样撞翻，或者中间搭住咗个 friend 论 friend， 都唔会见翻面，又唔会好似无啦啦熟咗。虽然而家做完访问都冇再搵佢倾偈啦。 即系嗰个 point 唔系我哋唔想搵，而系我哋会，我哋其实都会谂， 费事出现尴尬啊！ 人哋都未必真系好记得啦，可能或者真系做咗个访问， 我费事俾人觉得我哋有不轨嘅企图嘛。 系， 我哋两个嘅样咯，衰啊，猥琐，极度猥琐， 明明正人 君子，就好似我哋2点钟讲嘅嗰个问题咁样，有时都系保持翻适当嘅距离，费事令人误会。 系啊， 你知我系正人君子啊， 见到个样 系，你系正人君子，我都系正人君子， 人马座 系人马座，正人君子。 唉， 睇下你推介咩啦。 今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嘅呢一样嘢，咁啱又呼应咗我哋今日30秒实验小剧场，就系同嗰啲减肥啊等等好有关系。咁成日都讲嘅，要减肥就系咩啊？做多啲运动，饮食方面咧要好好控制啊，又要瞓觉啊，饮多啲水，blah blah blah嗰啲嘢啦。咁作为一个已经生活习惯非常之差嘅人，即系我本人咧，咁啊已经夜瞓啦，跟住食无定时，一日食咧可能真系两餐嘅啫咁样。突然之间要翻天覆地咁又挤时间做运动啊，又话嘢食嗰度咧最好就清啲啊，多啲菜啊、生果嗰啲咁。有阵时一时之间系难嘅，我承认唔系咁容易。如果唔系啊，我而家个肚腩就唔会同阿一嘅 size 差唔多啦。之但系我觉得啊吓，个人纯粹分享。都唔系完全冇得救嘅，就系、是、喺你一啲比较差少少嘅饮食习惯当中，特别系一啲其实可有可无、一啲比较偏向心瘾嘅嘢咧，揾一啲替代品俾佢。最佳嘅例子咧就系宵夜啦。我有时觉得宵夜系，其实你可以唔食就瞓噶啦。不过嗰一下个口硬系好想有个钟未入去啊，个肚空溜咧，好想有啲嘢落肚，所以就觉得一定要食啦。而我称呢一啲嘅嘢食咧，系一种感觉上嘅满足嘅啫。若然啊有一个替代品稍为健康少少啦，又俾到类近嘅感觉你嘅话，咁点解唔试下咧？我最近就有一个体验，咁究竟系为啲乜嘢替代啲乜嘢咧？一人间开股话俾你听，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啊， 若果想健康啲，但又好难一时之间翻天覆地咁样改变嘅时候，尝试喺一啲嘢食当中揾啲替代品入手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请出招， 我觉得要先讲少少背景。 你有冇磅体重啊？呢排 唔够啦，身边啲人特别阿琼咧，佢近排做完啲咩拍骨嗰啲，系话你要睇下中医啦，你要做 body check 啦。 你啊， 佢叫 你啊， 系啊， 佢叫你， 因为佢自己拍完啲骨啊嘛，又 但系佢自己有冇做 body check 先？ 佢我唔知佢，我觉得佢冇。如果唔系佢做咁方便， 即系两样嘢嚟噶嘛，系咪啊？ 系啊，即系佢叫我又要 check 身 体啊。即系我唔会无啦啦走去洗完牙之后同人讲，你系时候做 body check。咁样都冇咩说服力喎、啊。 总之佢系叫我你理下自己个身体啦，因为佢类似睇中医嗰啲会 check 到你个身体状况嗰啲咁啦。 唔知点解佢讲呢句有啲讽刺添。 系啦，因为佢自己做完嗰个自己好劲啊，咁啊，咁咧我系唔够胆嘅。咁但我知嘅个习惯个背景就 系咪嗰啲叫咩讳疾忌医啊？ 冇错， 系 exactly。我通常咧喺屋， 我见到你而家个心虚样真系， 有时。做 虚啊虚啊 虚噶啦， 虚啊四眼仔未虚啊， 心 虚 个肾啊肝嗰啲都系，有时做嘢我都系两点至四点啲时间都系做紧嘢嘅喺屋企，咁有阵时可能两点 等先，夜晚两点至四点 ，OK OK， 凌晨系两点至四点都系会做紧嘢嘅时间， 真系幸福喺屋企，我啱啱先放工 系嘛， 系 其实都系做嘢啫，喺屋企同喺公司做冇乜分别。嗰啲时间会开始肚饿，因为我好清楚自己四个钟头就会肚饿噶啦，隔四个钟，即系我哋头先即系譬如可能食完嘢隔四个钟咧，我知道差唔多噶啦咁。 系， 咁我咧之前有一段时间我食乜嘢咧，杯面啦， 哇， 一定要加嘢饮，我觉得， 仲要特登喺公司喺阿信嗰个位拎咗翻屋企食。冇， 多谢阿信，我呢个翻屋企。 阿信变咗杯面嘅代言人，冇，我哋冇咁贱格 嘅， 系我哋留翻俾有需要嘅同事。 佢摆边度，我哋喺边度食嘅， 系啊，跟净系可以堂食， 系啦， 冇 外 卖， 外卖就唔得啦，好似食自助餐，你唔可以拎走晒翻屋企噶嘛，系咪先？杯面不得止，加啤酒 ，both， 零咩头你自己都会噶，夜晚 吓我唔会。我斋啤酒，我冇杯面咯，好似好健康咁样。 我冇噶，斋啤酒啫。 斋啤酒冇杯面， 系啊，即 系我真系冇杯面好耐。 你冇啊？ 即系嗱，即系宵夜食一啲面或者嗰啲叫咩啊？淀粉质嘢少咗，唔系都有嘅。淀粉质嘢有嘅，例如可能会有包饼咁样啦，或者系薯片，可能即系嗰、那个。叔叔嗰只咧，罐装嗰只咧，桶装 一条啊嘛， 系啦，可能食三分一咁样咯，咁、 哦、 都有淀粉质嘅，但已经好少要开炉，要 食薯片啊，食个薯仔咁样， 即系你好少开炉特登煮个面咯， 系、哦、啊， 因为夜晚食真系太肥啦， 系，我完全知道，但我长期我谂有两个礼拜到啦，差唔多隔晚就系咁样嘅状态， 哇， 即系涨得好劲啦，前几晚我突然之间咧，又系两点零三点过后咧，好想有啤酒嗰啲嘢入口 啊！ 但因为我坐喺屋企嗰张电脑台，我接住嗰一嚿肉顶住，我直情 feel 到系咪真系要仲饮咧？接埋咯、啊！ 我想睇下 嗱，我而家其实都会噶，即系咁样坐喺度啦，咁样接 哦 ，OK 啦， 即系接啦，咁样有啲嘢顶住啦，咁样同我啲硬噶嘛， 同我差唔多 啊，差唔多啦，已经追到你个进度啦， 唔系、啊、我冇接埋、啊。我系成劈出咗嚟， 系啊，佢接埋咗啦，已经。于是乎，我喺度分析，点、解我想饮啤酒咩先？我唔系求要醉啊嗰下，酒精嗰度其实一罐又冇乜特别啦。我 系 好想嗰种冰冻同埋嗰啲入口锯嘅感觉，但我已经唔饮汽水啦嘛， 苏打水咯， 冇错。 哦， 我落咗去便利店，因为我平时真系唔饮苏打水嘅。除了即係可能你嗰啲 cocktail 會溝，我突然之間腦裏邊就浮現咗 一個我哋嘅朋友，佢以前一餐係四罐可樂嘅， 後屘 佢而家係一餐四罐蘇打水， 係啦， 佢覺得健康咗好多，唔係咁都真係比上 嚟好多 好多噶啦， 係啊，我落到便利店突然之間浮現咗呢個 term， 我從來冇呢個認知啊，不如試下蘇打水，跟住我就攬起咗咧，我之後我。 咁我睇完佢啲得 sodium 啫嘛，即係佢主要嗰罐 係 意 思啦， 理論上係啦。咁樣飲落去又唔係好甜，我又唔係中意甜嘅，開始再飲，咁啊就解決到我嗰晚咧係感覺到 OK 呢一樣嘢係解決到我想飲啤酒嗰個癮嘅嗰一晚。係啦，因為個前提我理解我唔係想要嗰個酒精啦，因為。即系你话如果我出去酒吧系梳打水咁啊，唔系嗰件事啦。 我觉得系个概念系个概念有啲似咩咧？你好想食肉， 嗯， 系啊，我今晚想食肉，冇啊，得汉堡扒啫。你都会顶到些少，但你知道系有一个嗰种微小嘅分别，就造成一个差天共地嘅感觉上嘅不同咯。 诶，可能我幸运，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知道你讲嗰个微小嗰个喺边度嘅，咁但系咧，当我知道咗有一个梳打水做替代，同埋哇，好似真系健康咗好多啦，个感觉系咪？我变咗晚晚都落去，晚晚嗰个时间就，诶、哎，饮梳打水啦，落去冇事嘅，暂时未出现你讲嗰种即系嗰个分别， 系系系， 我仲满足到啊，而家 ，OK OK OK， 哇，舒服啊，脚啊，健康啊，咁， 即系我明白你意思嘅。因为我同你应该系有一个微小嘅分别， 嗯， 嗰种苦涩啊，我追求， 哦，系啦，系有嗰种啦，因为我系追求个味唔系苦涩嗰个位啦， 所以我同你调翻转嘅，我系揾啲，因为日本推出咗嘅，香港间唔中一啲大嘅超级市场都有噶 ，alcohol free 嗰啲， 哦， 系咯，就好似可乐同埋。 即系 丝芙可乐咁样咯，系有些少分别嘅，但系都 OK 啦咁样咯。但系梳打水嗰个咧就真系，嗯，我今晚想食牛扒，但系你得汉堡扒咁样咯。 啊，即系哦， 系啦， 你系呢一种啦。跟住其实面嗰边都系噶， 面你有代替啊？ 我转咗食嗰啲碗中 咀嚼面啊， 乌冬啊， 哦、 碗中乌冬啊， 即系冇分别噶。 嗱，呢、這个就系心理上面啦，呢个真系心理上多啲嘅，即系你望落去嗰啲乌冬咧啊。佢 白雪雪冇咁油炸， 系啦，呢个系心理上多啲，我话你听，系啊，哦，佢因为咧，同埋你知道有阵时你喺超市买有啲乌冬咧，佢唔使雪嗰啲，以前旧式港式嗰只咧都系咁样啊，佢个包装嗰啲，佢应该系冇乜点样炸过，同埋佢份量少啲， 唔一定嘅呢个就 系呢个唔一定啊， 你有冇睇过嗰个营养标签上面嗰、那个？ 我唔记得咗啊，呢、 这个热量先， 呢、这个唔记得，我又想搵翻，但我唔记得咗，搵唔到啊咁样。呢、这个就 记得咗好多次，死眼仔， 呢、这个心理上面觉得好啲啊。呢、这个就完全真系纯粹心理上嘅战胜，就用呢两样嘢替代咗之后咧，初头以为好啲啦，但系发现原来个人会再放纵啲啊，因为我觉得呢两样嘢好过之前有 quota。继续去，所以头先咪话梳打水慢慢都饮咯。以前嗰个啤酒都唔系噶，而家慢 唔系梳打水，我觉得还好嘅。咁你始终都真系水嚟嘅，因为我自己有段时间要戒甜嘢咧，咁、 啊、 都真系饮梳打水嘅。尤其是有个咧好紧要嘅用途，梳打水其中一个啦，真系梳打水先做到啊吓。汽水都做到，但如果你要減肥嘅話，梳打水要有氣，同你齋飲水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是嗯，當你食啲嘢食唔飽嘅時候咧，你飲一支梳打水咧， 填 不了，你有一種，有啲脹啊都，嗱嗰種絕對不能稱之為飽，係有啲脹嘅感覺，咁係幾頂到肚嘅， 嗯， 所以梳打水某程度上咧，就好似啲人話，如果你食饭嘅先后次序咧，其实要饮咗碗汤先嘅， 系啊， 因为顶咗落个胃嗰度，即系顶住咗先嘛。咁你相对地再食其他嘢就冇咁， 就会少啲啦， 就少啲啦。有啲人系咁嘅概念啦，都真系有 friend 系变咗呢种嘅食法咧，佢都真系减到肥啦。 哦、啊，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减肥呢样嘢因人而异嘅，即系每个人有自己嘅方法嘅，对个个都唔一定系 系啊， 唔系每一个方法每一个人都成功噶嘛。 因为个 friend 同我讲，佢话你其实呢块肥咧，你学我咁样啦，一日就系食八个钟嘢啦。 哦，方志豪啊，一定系 另外啲 friend 都系方志豪都系噶。我吓，我本身都系八个钟食嘢嘅啫，我瞓醒有时我两点钟食第一餐，夜晚有时譬如话度夜嗰啲剩嗰啲咧，九点零十点食一餐咪八个钟咯。之后我翻到去即系宵夜另计啦，可能 讲多次。讲多次，哇！差啲 miss 咗你呢句啊，四眼仔。 宵夜另计咧，因为我唔系成日都有宵夜吃嘅。而家之前严重啲，而家少翻啲。宵夜另静静地讲，好似当冇事咁样。宵夜好似唔系嘢咁。 宵夜零計， 唔係成日啦嘛，唔係正餐啦嘛，咁啊。 誒，我都係，因為我日頭嗰份工咧，即係因為其實就冇一個好 fix 嘅 lunch hour 嘅，咁啊，因為費事同人逼咧，我通常自己揀兩點零三點先出去買嘢食啦。咁就有時夜晚咧就八點幾九點食啊。系咪先？咁啊，即系八个钟入边先，系啊。咁嗰啲零食另计啦，宵夜另计啦，饮酒另计啦，心情好另计啦，心情唔好另计啦。其实我都系八个钟嘅咋，邱国成。 嗰啲另计加埋嘅份量，仲多过你正餐嗰啲嘢。 另计你都讲得出口？ 唔系成日啊嘛，而家。 O K， 咁继续啊，继续。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本身个习惯咧。即係零計嗰啲之外，正餐嗰啲，其實我都係每日都係八個鐘頭裏面嘅。 但你食多咗嘅，即係轉咗食烏冬之後， 之前係啊，食多咗嘅， 即係個次數上多咗。 係啊，因為頭先講嗰種放心咗嘛。唉，所以我話八個鐘嗰樣嘢對於我嚟講冇乜作用就係咁解。我平時嗰啲都係咁樣噶啦，即係睇食咩咯，可能係同埋酒量嘅吸收啦。 是咁呢个係真係会肥嘅，即任何嘅酒除咗对身体唔好之外都真係会肥嘅。我有段时间一个礼拜冇飲酒就跌咗三四磅。即係我食正餐其实唔係真係食好多而家。虽然我每次食完都话啊好似好肚饿咁样。另计啦呢啲。今日嘅金句另计啦。 对唔住。好辛苦我觉得。 咪辛苦另計啦呢啲嘢，所以你嘅推介就係、 是、係啊，大家玩下替代。 我覺得蘇打水 OK 嘅，但烏冬代替杯面，我真係不敢苟同。 真係要另外計 係啦， 係啊， 我覺得應該個熱量應該係差唔多嘅。所以如果你真係係啊，如果你真係想減嘅話咧，我以前有段時間係牛奶咯， 用牛奶啊，夜晚 即係夜晚飲奶咯。同埋臨瞓前煲熱牛奶加兩隻雞蛋咯， 哦有試過， 係啦，咁當然如果你唔使好嚴格地、叫做咩咧，唔使好嚴格地跟嗰個叫做減肥嗰個吸收嗰個熱量嘅話咧，即係你覺得自己係輕鬆地減嘅話咧。你可以偷偷地咁樣落少少糖，因為我呢排咧，即係呢一兩年人大咗之後開始飲唔到奶咧，我就轉飲豆奶、牛奶咧。如果你低脂，無論你低脂啊、全脂定係點咧，佢都有種甜喺度噶嘛。本身奶係有甜噶嘛，但豆奶如果你係揀嗰啲完全冇落糖嗰啲咧，其實係好淡，係啦。咁而且唔係好結噶嘛，咁所以我會落偷偷地偷雞咁樣落丁哚嘅糖，然後就攪勻就煮。煮熟只雞蛋咯， 哦， 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 都係塞啲嘢落去填一填咯。係 啦，咁一暖肚其實是杯面其中一個滿足係個暖肚， 暖胃嗰樣嘢。 係啦，咁然後再加蘇打水咯，嗰陣時都係， 因為 我屋企嗰陣時係長期擺咗三支嗰啲大支嗰啲蘇打水喺雪櫃㗎、哦， 就係攞嚟夜晚咁樣。 夜晚或者有時瞓醒飲一飲嗱，即都係嗰句有氣嘅嘢係有一種唔同嘅魔力嘅、嗯。有時你個人瞓醒咧，個人未完全地清醒咧，你又要做嘢咧，係醒一醒神咁樣啦。 嗯， 或者你真係有時食完唔夠喉咧，你頂一頂嗰啲蘇打水落肚咧，又真係有用。所以我嗰陣時係如果係好即係叫咩啊，好大決心地去減嘅話咧，蘇打水係幫助我唔少嘅。 萬能蘇打水咁啊，好似 咁又唔係。加烏冬咪唔係咯，加烏冬另計啦。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 其實一個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愛上一個人 K。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播歌环节，今日咧想提醒大家一样嘢嘅，问下你啊，知唔知琴日系咩日子啊？ 寻日系元宵佳节， 冇错啊！有冇同你嘅另一半讲元宵佳节快乐呢？如果你唔记得咗，我特登留到今日先提你嘅。过咗二月十四，过唔到正月十五啊！梗系要听一翻一啲中式嘅情歌啦。 想不起。哇！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见你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小弟咧，最近做了一件蠢事，我喺正月初七嘅时候同阿一师嫂讲中国情人节快乐，跟住之后佢话咁快嘅咩？跟住谂一谂，啊唔系，嗰个系七月初七七夕先啱，正月嗰个系正月十五， 嗰个人一 就系嗰个人一啫， 你讲生日快乐冇咁咯？ 跟住之后 ，sorry， 记错咗，所以如果你都记漏咗嘅话，而家讲翻声啦。但如果你另一半都唔记得咗嘅话， 咁算啦， 就算啦，由佢啦。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系拉埋佢一齐听《寻常事》，认真做。